Easy Mix 节奏驾到，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开始为您带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您正在收听，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时就是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的分享时段了，而刚刚耳边的音乐来自于非常知名的日本的爵士音乐团体，融合爵士团体，叫做卡西欧贝亚 Cassiopeia。他们呢跟之前我们所提到过，包括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曾经放送过的 T-Square 乐团呢很类似，他们都是以 Fusion Jazz 为音乐的曲风，但是不同点呢在于他们的主奏乐器。 Cassiopeia 他们呢是以吉他为主奏乐器的，而 T-Square 他们是以 Saxophone 为主奏乐器的，但是呢他们的编曲啊曲风啊是大同小异，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可以对于音乐有相同的一种坚持，就是坚持在融合的爵士乐当中加上自己的元素，再把这样的一种风格发扬光大。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开场的曲目，来自于 Cassiopeia 带给我们的 Rain Comes， 雨来了。当然呢，也欢迎您能够继续来关注更多的爵士音乐内容，我们一首一首听下去，稍后为您带来我们的来自于 Chris Gaines 带给我们的 Tomorrow's Promise， 明日的许诺，一起来听一下咯。 耳边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Chris Gaines 带给我们的 Tomorrow's Promise 明日的承诺明日的许诺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可以来跟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位 Chris Gaines 他呢是何许人也其实呢如果说您在当代的爵士当中听得多的话我发现这样的名字应该您不会陌生那其实呢他也是跟很多的著名的爵士音乐家一起来去合作演出过包括有 Peter White Warren Hill 还有像是 Huge Groove 以及 Steve Oliver 包括像是 Vincent Ingala 等等等等他的音乐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140万次而且呢他对于这样的一个键盘手来讲真心是能够发扬到了自己在当代的一种爵士当中的一种精彩包括现在人们他们的一些喜好也融汇在了他的键盘的音乐当中融合爵士就是今天这样的一种音乐的主题了而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老牌的爵士乐手 David Benoit 再给我们这样的一首作品叫做 You Read My Mind 以及来自于 iCube 再给我们的 Adore 1953年出生的音乐家 David 会有用怎样的一种钢琴的声音感动你我呢一起来听一下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We'll be right back. 来自于 iCube 带给我们的 Adore。 而现在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感受一下 Morning Dams 来自于 Spiral Gaia。 那正在我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第一小时的爵士音乐的融合时段正在为您带来。马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获得我们的本周音乐的相关的直播列表。当然同时呢，你也可以来通过我们这个新浪微博啊，找到主持人常小航，跟我更进行更多的互动和交流。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Morning Dance， 让我们来轻快的感受一下这样的音乐。 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

深沉的萨克斯加上这种带有活力的 funky 版本的键盘 piano， 能够让我们听到美国的纽约当地人们所喜爱的一种在 lounge 当中可以听到的爵士音乐。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小航。Mercy Mercy 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首来自于纽约本地的票选出来的好听的爵士音乐内容， One Note Samba， 依然是带有一种 funky 的味道哦。欢迎朋友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爵士音乐，而稍后的音乐当中你还能够听到来自于 Peter White 非常著名的爵士音乐大师带给我们的 Bolivar 的，以及来自于 Spiral Dyer 带给我们的 Morning Danc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更多时候爵士音乐讲究的是一种即兴的创作和一种音乐家们的一种默契的配合。那在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听到两首音乐作品，分别都是来自于热带 jazz 乐团 Tropical Jazz Band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分别叫做 Antenberg 安藤堡以及 Flying Saucer。 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轻快能够到飞起的周末节奏，融合爵士音乐，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需要查询我们的本周节目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关键字歌单，马上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咯。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下个小时节目当中再见了。

Plum Scott Dancing on my own， 以及来自 Jonas Blue featuring JP Cooper Perfect Strangers 等等等等。当然稍后的音乐更加精彩。 This is Rhythmix 节奏驾到。 I'm all messed up and so out It's a little broken bottle I'm spinning around in circles Diamonds are falling Watching you kiss it Oh I'm right over here Why can't you see me We can't explain. Maybe we're helping each other escape. I'm with ya. Who knows the secret tomorrow will hold? We don't really need to know. 'Cause you're here with me now, I don't want you to go. You're here with me now, I don't want you to go. Baby, we're perfect strangers. Maybe it's not for Baby, it's not forever. Maybe it's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来关注我们的歌单很简单，现在马上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常先生，直接回复歌单即可马上获得歌曲列表了。 OK， 继续来关注好音乐，来自于我们 DJ 的混音作品，继续来听下面的好歌曲吧。 This girl Catching Release Resume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place I go to when no one knows me. It's not lonely, it's a necessary thing. It's a place I made up, found out what I made up. The nights I stayed up, counting stars and fighting sleep. Let it wash over me, I'm ready to lose my feet. Take me off to the place where one reviews life's mystery. Steady on down the line, lose every sense of time. Take it all in, wake up, that's my part of me. Day to day I'm blind to see and find how far to go. Everybody got their reason, everybody got their way. We're just catching and releasing what builds up throughout the day. It gets into your body, it flows right through your blood. We can tell each other secrets and remember how to love. Da da dum da dum dum dum. Da dum dum dum. Da dum dum. Da dum dum dum. Da dum dum dum. Da dum dum dum. Da dum dum. Breathe real slow, let it out and let it in. It can be terrifying to be slowly dying. Also clarify the envy. Steady on down the line, lose every sense of time. Take it all in, wake up, that small part of me. Day to day I'm blind to see and find how far to go. Everybody got the reason, everybody got their way. We're just catching and releasing what builds up throughout the day. It gets into your body, flows right through your blood. We can tell each other secrets and remember how to love. Da da dum da dum dum dum. Da dum dum dum. Da dum dum. Da da dum da dum dum dum. Da dum dum dum. 继续来分享我们的欧美电子音乐的混音单元。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电子音乐融汇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当然也可以用它来进行伴随，比方说你可以拿它作为一种背景音乐进行一些写作业呀、写作文呐、加班工作呀、做家务都没有问题。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声音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一种背景音乐的陪伴，比方说下面的 Years and Years and Desire 以及来自于 I May Don't Be So Shy。 这里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aise M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Pretending you're nothing but never giving, making me lose my cool. Faking my love game, maybe we're the same. Heart turned from good to cruel. You know that you've got me, you've locked me down. You tell me you want me now. Is it desire? Lay down to my side. Do you feel my heat on your skin? Take off your clothes, blow up the fire. Don't be so shy.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Take off my clothes. Oh, bless me, Father. Don't ask me why.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Hold my step, I'm in command. Can you feel my heat?The sweet of your skin. Take off your clothes, blow up the fire. Don't be so shy.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Take off my clothes. Oh, bless me, Father. Don't ask me why. You're right.Myself in your holy water, and both my eyes just got so much brighter, and my soul got, oh, yes, so much closer.

next to me, and I hope it's the same for you. But you play with my mind when you send me these signs, and I see other guys get them too.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hey, yeah, yeah, hey, yeah, yeah. Where do we go,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Race and Ma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欧美音乐的混音单元。今年的一些个欧美主流音乐当中的混音单曲加上混音组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化学反应，今天我给你慢慢呈现一下了。继续来关注 DJ Snake featuring Popular Sunshine Middle 以及更多精彩音乐。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希望你不会错过喽。这里是节奏驾到，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在凌晨的2点钟到4点钟，也希望您不要错过喽。但稍后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音乐更加精彩，节奏不断。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AJ Music Radio Resum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Favor, gonna look good on paper. But when she looks behind